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挑担茶叶出山那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摇轻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，流言人我山那里可哟，我想想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，桑木扁担轻摇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流言。

软溜溜喇嘛街个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哎，街呀街呀下溜粥嘞嘛个呀哈里呀，街呀街呀下溜粥嘞嘛个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喇嘛街个呀哈里呀，柳州的姑娘会梳头哎，姐呀姐呀会梳头嘞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会梳头嘞嘛哥呀哈里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钻喇嘛姐哥呀哈里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姐呀姐呀茶花妞嘞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茶花妞嘞嘛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啦嘛姐哥呀哈里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嘞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嘞嘛哥呀哈里呀。哎 thank you.

香笼罩，鸟儿睡了，花儿睡了，江上传来忧郁的歌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下面请欣赏彭丽媛带出的《大江边的爱恋》，江佩东带出的《重逢》，朱桦演唱的《当兵的人在哪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。 Thank you. 堂堂之岁，金悠悠水滴漩涡滚滚流，十年相思大了结，想唱山歌真情意。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程琳演唱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 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。你说过永远不会忘记。

方是亲爱的母亲，战士列队杀仇敌，当你光辉照我心，杀出你恨的神，照我心爱的真。当哥儿女心向共产党，只为革命前进存。当哥儿女心向毛主席，高 下面请欣赏张抱墨演唱的《鼓浪屿之波》，杜丽华、胡宗华带出的《一朵鲜花心有鲜》，朱明英演唱的《莫愁啊莫愁》。 似香水鼓动波浪，似香似香啊似香，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

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振富带出的《草原颂》，强颖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草原晨曲》，王少梅演唱的《大平原》。 我们将创业什么？北是在草原上。